也不准留在周家。 父亲， 把大门关上，你哪里也不准去。 管就管吧，管不死我的性命。 你不要逼我们， 母亲实在是对不起你了。 该死的风暴就要来了， 来就来吧。 疯了，都疯了。 来吧，雷雨。天地变玲珑， 天地煞星变玲珑， 映闪闪光芒纵，蓝森森点飘风， 映闪闪光芒纵，蓝森森点飘风。 飞向动人路向冲，远向东天马奔向宫，青梅之痛，尤其之凶，开弦之空，出血之风， 之空之凶，之空之风， 雷儿，你沉舟欲向天下送，于是儿化作狂风涛鼓掌中，金银的翠和那雄风，万代换世界清心静水。 这天晴不了，雨还得下。 哎，我跟着你母女两个，我真是倒大霉呀、啊。常言道，妻子富贵，王宝钏手子过雪。奴才祖辈，皇宫里太监也叫千岁。只有我卢贵不贵，堂堂的官家在猪圈睡，官家在猪圈睡那么好。哎，我在周家大院住的是亭台楼阁，出人头地一个管家，也算周老爷家的头把爷胡四峰啊。可你妈妈来了以后就把我饭碗丢掉了，我是想当爷，我也当不成了。 不当奴才不行吗？我带凤儿明天就走。 妈，你真的要带我走？ 四凤跟着我气喘不愁，跟着你不是求命一条吗？

天哪，四凤！ 谁在那里？ 到四凤那儿去了。 窗子是你关上的，你这个怪物！ 求你，跟我一起走吧。 不，我要彻底离开这里。 Thank you.

去认认你的神母。 不，凤儿，我们走。 跪下！他就是你的生身母亲。 泪珠儿凝成咒语，向天下诉；雨气儿化作狂风，朝地上冲，竟引得摧枯拉朽。公安党。

见人参。 再请听金韵贵演唱的《二度梅》。 见了秋门，天下落满了一片，原来是混迹呀土生，他在那衙前等。金蝉来了青菜大城，有宿命无福的间，还要来做那群家母们，我的娘托本多想难懂，就将去把身存，我与那王西鹏两个人合奔到一阵，一阵血恨乱，本是我的亚父大人，舍子望他念儿女之情，我二人才投进他的府门，谁知他欲落在路去，一世同人，浪掌心他不肯，翻眼不把人问，往昔同体无比一足啊，我依然我穿了衣裳，有心相见和往西旁，可怜我力量有本难，往西旁被他撇死，死血葬在西门，我有心到山东去请母，身上有没得分文，人不等那东年西方，东飘西荡无处把身存，那一天在寿山寺门外，高挂悬梁要把我的命存，多亏了张罗金收留我做一个大人，你的福气千尺有望，他把我带回了府门，我本当做书生活

这般硬的血迷呀。 抓白云的花名，这笔地里今天一年不定我的苦命的妹妹啊， 听众朋友，著名洋剧演员金韵贵演唱的洋剧选段，今天请您欣赏到这儿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